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85集《撕破情雨真面目》。徐瑶光手一顿，而后又若无其事地伸手拿过来。徐校长的这份资料是陆兆莹给他的，挺齐全的。徐瑶光翻了几张，眼低低垂着，眸光微冷。等了半晌，徐老也不见徐瑶光开口，他端了一杯茶抿了一口。 关于秦宇，你没有什么想说的，爷爷想听听你的看法。 徐瑶光翻了几张，就把文件放回去。他抬头看着徐校长，似乎是思索了一下，才开口，声音带着恭敬。 爷爷，你为什么会认为我喜欢他？ 徐校长活这么大年纪了，看人挺准，尤其这个孙子，虽然足够优秀，但心思沉，接不了他的手。眼下倒是没有料到徐瑶光是这个回答，他有些惊愕。 你不喜欢？那为什么我给你订婚的时候你不同意？ 我没想过结婚。 徐瑶光眼眸清冽，依旧是又清又冷的淡定模样。徐校长这会儿真是好半晌没有反应过来。离开校长办公室的时候，徐瑶光没有拿那份资料，他也没有下楼，站在走廊末端，看着不远处的操场，一群少年抢球的样子，鲜活又明媚。他爷爷乔生，一中的学生，似乎连秦宇自己都认为他很喜欢他。林家， 张嫂，你去二楼收拾一间房。 饭桌上，林奇开口。宁晴最近两天都在想秦冉还有风楼城那件事，听到这儿，他诧异地抬头。 家里有人要来？ 哦，是欣然，他也高三了，要回云城高考。 林奇放下筷子。 这件事也是德海今天才跟我说的。 孟家是林景轩外祖那边，林景轩母亲死去多年，两家来往却一直没断。他们这几年生意中心放在京城，要不是孟欣然今年高三，他也不会回来的。饭桌上，林奇跟林景轩讨论这件事，秦宇却是心不在焉。好几天过去，微博热搜被撤，无言彻底失去了消息，秦宇又联系不到那个博主。徐瑶光以往都会找他讨论题目，或者听他拉小提琴，他一直都对徐瑶光若即若离，眼下他真的这样了，他反而更加不安，这几天上课都心绪不宁的。秦宇坐在椅子上，长发从肩膀滑下，遮住了他那双漆黑的眼睛。好半晌后，他抬头。 妈，京城魏老师那里，我想把姐姐也带去。你知道，她也拉过小提琴。 带她去？ 宁晴挺意外的。秦宇点点头。 嗯。 林奇吃得差不多了，但也没走。听到这一句，他诧异地扬眉。 你跟你小姑说过了？ 这件事我会跟小姑说，她应该不会拒绝的。 秦宇笑得温和。林婉什么性子，宁晴自然知道。秦宇若是贸然说起这个，可能会引起林婉的反感。若是以往，宁晴一定不会让秦宇去冒这个险。可现在，宁晴想起几天前在办公室遇见的封家管事，鬼使神差的，他点了点头。秦宇低头，眸底的疑惑更深了。下午，刚放完学，秦冉的手拆线后，这几天好得七七八八了。他准备去医院看陈淑兰，摸出兜里的手机，上面是宁晴的电话。秦冉准备当作没有看到，然而宁晴依旧如以往那样锲而不舍的。秦冉想了想，还是接了。 宁晴暂时是不会带秦冉去外面的，怕被熟人撞到，约好了晚上在林家。 是秦小姐啊。 张嫂上下看了一眼秦冉。 进来吧。 秦冉右手插着兜，半眯着眼睛，懒得理会他。他扫了屋子一眼。宁晴坐在沙发上，有些心不在焉的。秦宇正从楼上下来。秦冉没有坐，他左手还拿着一卷纸。秦冉盯着秦宇看了一会儿，又收起眼神，十分吊儿郎当的模样，看向宁晴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宁晴站起来，她看着秦冉笑了笑。 冉冉，你到了，你的手…… 别来这些虚的，找我什么事？你先说。宁晴被他打断，顿了顿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可还是忍着。 就是你妹妹过一个月就要去京城了，那个魏老师很厉害，妈妈准备让你跟他一起去，长长见识。 秦冉偏头，额前的头发划过眉骨，夹杂着一股冷意，嘴角挺斜的上勾着，似笑非笑的看向秦宇。 让我去京城？你确定他这是好心？ 宁晴有些不满他这个态度。 这怎么不是好心了？你学习又不好，学习小提琴还能走艺术生这条路，你妹妹完全是为了你啊。 姐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也只是想让你好，你也知道你的学习。 秦宇顿了顿，又开口。 魏老师名气大，到时候他就算不收你，指点你一两句也是受益匪浅。 切。秦冉嗤笑一声，他一向这样，脾气又冷又臭，看人的时候总是三分冷四分邪，不像是秦宇那样乖巧又安静。宁晴被他这眼神刺激了。 你这是什么眼神？你妹妹也是为了你好。 怎么回事？ 就是这时候，林奇从门外走来，他把公文包递给张嫂，目光掠过宁晴、秦宇，最后停在秦冉身上，笑道： 哦，冉冉来了呀。 顿了顿，又开口。 怎么了？是在吵架？ 爸，没事，是我不好，我惹姐姐生气。 秦宇抿抿唇，低头看不清他的脸。林奇一愣，声音放缓了。 雨儿，有什么事儿好好跟你姐说，她不是…… 秦冉抬手把手中的几张纸扔到桌子上，看向宁晴。 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希望你管好秦宇。 林叔叔，你帮过我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没有交给法官。秦宇看着桌子上的那些东西，下意识的有些不安。林奇不知道最近微博上的事，他抬手拿起了桌上的东西翻着看，脸上从疑惑变得沉默，最后一向温和的脸都变沉了。上面是秦宇跟无言联系的聊天记录，还有他把微博监管这个博主介绍给无言的聊天记录，最后一张是秦宇给无言转的20万银行流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